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北高桥北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断续排队，队尾排到了大山子路段。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这个宣传片的使用时效也许只有几天的时间， 因为我们是为了送上自己真正的祝愿。 Happy New Year！ 嗨，你好，我是白杰。在新的一年，我将会和我的团队伙伴，我们的 Dr. 张，还有我们的新晋女生艾科，一起送上最新年的娱乐最王牌。 2018年，继续在下班路上陪伴你。 真诚的祝愿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新年快乐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Yo， 1 2 1 2 3 4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还是在老的时间，这个跟老朋友聚在一起。我想，对于在去年啊、一年当中支持了我们很久的朋友来说，我们应该算是老朋友了，或者是再往前倒很多年，也有一些刚刚加入我们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档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每天下班路上为你送上的这档节目叫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昨天这个推送呢，就是有一个文字呢是介绍自己的，所以有很多新来支持你的朋友，你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Hello， 新的一年还是老套路吧，新的一年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对， 支持我们的节目， 是来点实在的呗，什么时候请大家吃个饭， 发个红包什么的 啊，哎，也行，待会儿我们就来说一说红包的事儿。不过大家先不要着急，我们先进入到今天2018年1月的第三天，1月3号星期三的娱乐最王牌。我们首先先送上第一首歌 ，Goodbye Work。 对，给刚刚下班这个很多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好吧？ 这首歌曲呢也是脍炙人口的一首歌，经常去 KTV 的热门单曲。虽然说是热门单曲，但是不要觉得这个一定会唱啊，有可能就唱痞了，不小心。 没关系，我更倒觉得这首歌适合再去这个郊游啊，或者再出去玩的时候听的一首歌。其实它是会有带了一些很轻松惬意的假日氛围的。所以呢，此时此刻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听这首歌呢，我觉得也算是合适吧。虽然现在是这个冬天的时候，没有春暖花开的那种绿油油的感觉，但是听歌也可以找一点温度。来， 江惠妹，一想到你呀。 铅笔的人儿啊。 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呢刚刚下班的朋友放放轻松，然后呢准备迎接这个精彩的夜晚啊！ 没错，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 一想到你呀》， 我们继续一起造作精彩吧。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oh, 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2018年继续在下班路上陪着大家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那个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的这个应该是主要的话题啊、嗯，就是集中在我们到底在过去的这一年花了多少钱这件事情上、嗯、当然不是说你所有的这个消费只是说你在互联网上面的有关于你的支付宝的年度账单 对、 啊、今天就不停的有人在朋友圈里面去秀他们自己的这个账单啊或者是关键词什么的啊 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开场的时候就要给大家讲个鬼故事 喂别 2017年的支付宝账单出炉了 这怎么是 太恐怖了应该 对你就说恐怖故事就好不要吓人好不好哎，今年其实到底你有多败家呢我其实特别想看一看我旁边这一位女士啊她的账单到底是多少 还好 我觉得她肯定不敢说 我敢因为我不是剁手党你知道吗、就是我一整年2017年一整年、 好了行了你不用说了 4万块还好吧是不是还好很多吗、有吗 我不评价什么我觉得就还、还好吧 对 还好 有很多男生都花了比我多 行了你就你在这儿我公布一下比你花的多的男生的名单吗啊1234567全都公布一下啊到底说你这个在支付宝里花了多少钱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网购习惯的一个体现 嗯 啊或者说呢那会看到说不停有人发那个关键词我们待会儿来聊吧 嗯 总之呢为了我们就说点更靠谱的事儿吧你如果敢把现在你的那个微信的那个账单啊 sorry 支付宝那个账单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 嗯 白杰 FM OK 敢发的话前三名 就发 你说的这个前三名我们说的这个前三名是那个花的最多的是不是 是 补偿一下是吧 对9.99 小红包了剁手基金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2018年了新开篇了 对 新的剁手机又开始了 对我们也顺便认识一下这些是不是 剁手党们 对也不是嗨认识一下这些啊实力雄厚的朋友对不对或者你不愿意发账单发个关键词也没问题 对 好吗 有很多朋友今年的关键词都很特别比如说有人是范儿还有人是温暖你的是什么呢 对可以发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就在娱乐最王牌接下来要继续来一起听歌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如果你还没有添加在新年的伊始呢希望你赶紧找到我们 记得搜索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 有理想 是不是也提到消费的事来着好像有这么几句吧大家自己听听看啊 成也不顺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示伤悲和承认你会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狗是非尽是妄 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倒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我，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慌，难免也会迷 大家真吧没把我们当外人啊，都在给我们发自己的账单之类的，然后通过大家这个发送，我发现哎呀，其实有些朋友你不用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白给一百块了吗，啊， 你不上一脚， 对，你应该来给我们发几个红包才是吧，啊， 我新一年的理想呢就是挣的要跟你花的一样多， 我跟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远，我就想跟刚才发账单的那几个朋友做朋友我们做好朋友吧好吗， 什么15万的， 哎，行了就别说了啊，数字不说了，咱们待会儿直接公布前三名的时候再讲，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演出，首先是前两天来过我们节目的吴莫愁，他会参与的这个开心麻花庾澄庆2018爆笑贺岁音乐喜剧嘻哈游记的第二轮正在世纪剧院上演哈， 嗯，演出呢是由沙宝亮和吴莫愁主演的，讲的是什么呢，是唐僧师徒历经81难终得真经，发现普度众生的秘密竟然是音乐， 对，评价很高的一部音乐剧，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就是这个泽西男孩哈，嗯，JC Boys 中国巡演，是北京站吧，现在正在天桥艺术中心，他应该是05年在百老汇上演的，有托尼奖的4项大奖加身，全球30亿美元的票房，嗯，这个是估计也是算是一票难求， 据说现场这个声光电还是不错的，而且场次与场次之间的这个衔接是无缝连接， 重要的是它跟音乐有关系， 对， 所以我们今天本来是想让大家来听听看，这个它是因为采样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乐队四季乐队、啊， 对 Four Seasons 他们的这个音乐，包括呢有这个很多的经典名曲，那之前好像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播过了，今天就不再重复播放了哈，还有时间的玫瑰让爱的分贝响亮名主播2018新年音乐会是在青南剧场，还有一个爱情的喜剧也推荐一下吧， 一反常态的爱情喜剧叫做终成眷属，今天晚上呢开始在西区剧场上演， 对， 这场话剧呢是根据莎士比亚原著改编的，通过一出非常巧妙的喜剧表达了人生就只如初见，哪有那么多大圆满呢， 对， 这碗毒鸡汤喝得猝不及防， 如果你对哪个更感兴趣，有没有听清楚可以微信问我们啊， be the one 怎么办？我们现在已经算不过来了，数学不好啊，各种各样的关键词就不说了，这个我们待会儿聊啊，就单说账单这么一件事儿。哎呀，喝 倒吸一口凉气。 有一个朋友发来了自己的全年总消费是一分钱，是什么情况？太省了吧。 有的人可能不太会使用这个线上支付的功能。 对就是这一年就没干别的，就光挣钱了，没往出花，就是没关系，我们这只是一个小游戏或者小互动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要比说啊，看大家一年要花多少钱。我总觉得说消费这件事情要理性， 对， 一定是说什么东西真的值得去买，然后花多少钱呢，我得花得值，对不对？然后所以我重点是那些花的比较狠的朋友呢，我们略表安慰。其实也真说不出来是到底是谁安慰谁，是你们需要安慰还是我需要安慰。我觉得我更需要安慰，好不好？ 现在特别好奇他们到底在2017年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些什么东西。 怎么着，人家还把自己的账单就是整个那个详细的发给你，是不是 添了什么大件之类的？ 哎呀呵，反正这个就不太好说了，我们待会儿再慢慢的统计。我们会送三个朋友，是吧，前三名的这个朋友9.99的小红包的剁手金金。 对， 另外呢还有选一位关键词的朋友，我来选一位跟我一样的关键词的朋友。 要刚才那位吗？ 没有啊，选一位跟我一样的吗？或者跟你一样的，好不好？ 跟我一样的吧。 因为关键词有很多，今天我看手机里面其实有很多段子，就是 忘啊之类的 啊。对啊，你说为什么是什么什么忘啊，为什么是潮啊，这可能是跟消费的习惯有关系的。 比如说喜欢买衣服的，你就评价它潮。 对，然后呢，对对对对，有范儿。有的那可能是，哎，你看这个哆哆嗦嗦的是什么什么小确幸之类的啊。 还有什么你要是喜欢置办一些家居用品呢，就形容它柔软。 对，如果是当家啊，说到这个词可能是什么日用品啊，家庭用品，烹饪原料花的比较多的。如果是坚持，可能是某一领域持续花的比较多的比例的金额。我是远方，可能是火车票机票之类的吧。 那如果什么都不花呢，会评价什么？ 再 接再厉， 那应该什么都收不到吧，我觉得。所以这个关键词刚才有不少朋友发来了自己的那个就是截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我今天收到的还是挺特别的，叫温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定义我的这个温暖，是因为我买的东西比较杂吗？ 应该是羽绒服买的比较多。 有可能，有可能， 这个不太好说，你知道吗？ 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抓紧时间将自己的关键词发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发那个账单也可以啊。我们就是不是全部的朋友都要发一个内容，你看你自己更愿意发哪个内容好了。这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首歌。 是一首非常熟悉的老歌。 对， 来自周华健，忘忧草。 对，这首歌会听出很多温暖的气质来，尤其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在这个歌里面哈，我们来取暖。 刚好现在也是数九天啦。 对，周华健的忘忧草。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深。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只蔓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事。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轻轻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忘忧草，周华健，就是特别暖的一首歌啊， 送给冬日当中温暖的你。 对，就是谢谢大家这么靠谱的，然后呢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关键词。我总觉得只有信任我们才会把这个关键词发过来。 对， 你知道今天其实看了很多的有意思的这个有关于今天的这个账单啊，或者是朋友圈的段子，比如说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账号也有人晒什么自己的账单，几万几十万的啊，甚至更多的朋友。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们这些人都已经被我标记起来了。 哦， 对，就是 干嘛呢？ 就日后有什么难处啊，大家其实都是朋友，都照顾一下，对吧？对吧？以前都不知道大家啊，是吧？这么有实力， 我们面对面建个群。 哎，有时候如果你们觉得我态度不好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个重新认识一下，是吧？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每一个人。 终于让我把这个放出来了。没有机会在我们节目里放这种是不是会有很多朋友喜欢的歌。对，哎，你知道今天看到还有一个说看你网易云音乐分享的那个，知道说你一年这品味是什么，知道你的品味，看了你的支付宝账单才知道你才是真正的，你才是真正的大哥啊。 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传言。 当然我们这是都是今天看到的一些大家写的一些小段子，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重点不是说要花多少钱，我觉得是在我们一点一滴的消费的过程当中所积累起来的生活的细节和你的记忆。 还有很多朋友今天刚才发来账单说，其实这一年整年当中给自己买的东西是很少的，给自己女朋友啊男朋友买的都很多。 你看那他的关键词应该就是爱，对不对？ 对。 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七千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

特别的人，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好啦，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啊，不是 ，sorry 啊，公布我们的这个 前三名， 对这个榜单的前三名，就在刚才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发来的这个自己的支付宝的账单花最多的这三位，可能是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这个需求啊，买大件了，反正我没有办法分析你具体买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不小，真的。 比如说七七。还有 Coco 还有小雨、 对，所以这三位将会获得我们就是玩的这个小游戏啊，送出九块、每个人送出九块九毛九的小红包的剁手基金，是不是特别靠谱？您花这么多，我们还不给您九块多， 冰山一角。 哎，对，以表示我们的诚意，愿意和大家和你们交个朋友。 对， 对啊， 刚刚看到李春天的信息了，我也关注到你了，0.01。 1, 2, 1, 2, 3。哎，拜托你们三位可以把这个二维码的截图发给我们了。也谢谢信任我们的一并把账单发来的所有的朋友们。至于关键词还没有找到跟我完全一样的，所以暂时还有一个九块九毛九发不出去，真没找着，先不说是什么啊。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于 Sheryl Crow 带来的 Love is Free。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盖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嘿、hey, ，我是阿哥。 哎，你为什么说话之前总是有个嘿哎？ 刚才有一个朋友说 嘞，阿嘞阿嘞阿嘞嘿，什么情况？ 要唱山歌的节奏， 对，就觉得好像你是 一开麦就要开始吼山歌了。 哎呀， 唱山歌哎，就这样。 山歌唱成你这样的，估计你这山出不了了，我出不了山啊。哎，行，我开玩笑啊，就觉得有意思啊，所以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时刻跟就刚刚关注你的这些我们新的听友， 对， 分享一些你的这个细节啊，大家更了解你。 刚才有个听友的细节也特别的有意思， 怎么着？ 他说：“女主持，你是那个上天派来的妖姬，来坐在 这是什么？ 来拯救老白的吗？ 这是什么妖怪？” 然后我就想说：“哎，这是要打麻将的节奏吗？” 对，听不懂，我还白板呢。哎，行了，不说这个了，咱们来看看有一个好玩的事儿。真的，这事儿其实不是好玩的事儿，这是一个特别刺伤我内心的一件事情。深圳有一个00后的男孩，刚满17岁，他叫做 燕少廷。 对，就是前不久呢，在德国的一个红点奖的评选中拿下了最佳设计奖。红点奖呢是世界的三大设计奖之一，他获得这个奖项呢，英文呢有称呼叫做什么？叫做 Best of Best， 意思就是最佳里的最佳。 那是最好。 对，你看我也就是拿过最佳 DJ， 没有拿过 Best of the Best DJ， 最佳中的最佳 DJ。 那这其实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奖，全球每年呢会提5000多份设计，只有43份拿到这个最佳设计奖了 啊。这个00后设计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能这么出类拔萃？其实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名字叫做机制旋螺旋 啊。 你知道用来干嘛的吗？ 干嘛的呀？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逢年过节挂画的时候就容易挂不好。 对，要挂不正，它有的时候。 然后它这个东西呢，就可以借助这个小工具来帮你把画挂正。 对，太有才华了，就是所以说我说刺伤我的心灵。最近呢，就是频频的感受到周围的年轻人给我的压力，对，就让我不由自主的现在想，那个啊，出个海什么的啊，对，秦皇什么什么。哇，这求个仙药，这当然是开玩笑。最重要的是要向他们学习， 对， 哎，他们这种心态广阔的这种接受新的事物的能力，其实值得大家去共同去探讨的。因为你看，人除了设计，还玩乐队。他和他的双胞胎的哥哥还组了一个乐队，是学校30多年来的第一个朋克摇滚乐队。 而且据说他动手能力特别强。曾经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给自己做了一套钢铁侠的盔甲。就想象一下，一个00后17岁，有这么多技能集于一身。 对，他自己却说呢，获奖以后还不开心啊，特别不开心，因为觉得把最美好的时间花在了不重要的事情，就是领奖这件事情上。他觉得真正美好的是什么？是伙伴、青春、校园、黄昏下的教室和学山啊，这个学校后是后山的情侣 啊，就是很后悔，为什么在这个美好的年华没有谈过一个恋爱？ 自己有了沉甸甸的奖项，可是呢，却要去做旋转木马，这样子 让我来。 你让我怎么想？所以说，我觉得我找到这个去年的关键词，或者今年想要的一个关键词，尽管没有出现在这个支付宝的这个推送里面，就是知足 啊，对 对，就是用来麻痹自己，用这个关键词知足吧，你就已经挺好了。你看，跟17岁的00后比，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青春 白活了， 有点浪费了？哎，不过说这个还不算晚，因为如果你自认为自己还是青春的话，有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妨现在放开手脚一做啊。那将来还会后悔，是吧？ 对， 好。 比如说，现在如果可以重回一会儿校园的话，或者正在经历校园生活的朋友，可以再感受一下风的季节当中。 就是你比如说， 对方的手， 这首歌是很早以前的老歌，特别老、特别老的一首歌。但是这个也是双胞胎的兄弟俩，是不是双胞胎不记得，反正是兄弟俩，长得很像。他们是个组合，也是那个混血儿啊，混血儿。他们是 Solar 翻唱《风的季节》。 冷风吹到这边进了我耳根，夏天都会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会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血算也没法去记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So

我个人认为特别好听那首歌，许巍和田震各有一个版本。最早听这首歌呢，很多朋友可能是从一个足球的节目里面听到的，就是在中国足球有一次冲击失败的时候放了这首歌。好了，这事不提了哈，马上回来我们继续听好歌。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 你又来了， 学一下啊。对，这是娱乐最王牌，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各位继续听歌了。之前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问题好不好？ 对，刚才我们在这个王牌新发现当中提到的一位文学大师是鲁迅吗？ 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也谢谢发来关键词和账单的各位朋友们，今天的应该这一天的热度的话题就是支付宝的这个一个推送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测试年度的这个账单和关键词。然后我们也找到了很多勇敢的朋友发来了这他们的这个截图给我们，但是我依然没有找到跟我一样的关键词， 这个这是一个谜， 我还是再等等看吧，好不好？ 大家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呢？期待一下吧。 来，暂时保密，好吗？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承认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最珍贵的感动，尽在不言中。Girl， 我不是故意对你冷落，大部分的时候我不够温柔。Oh girl， 我强烈感到时间不够，想见 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道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许多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做我的 honey 放在你的心里，下半个世纪我又分分秒秒好好爱你。 Oh honey 躲进你的怀里，我要我们腻在一起，这一直甜下去。 赵雅轩 Honey Honey Honey， 马上我们要接通这个电话，看今天有缘的朋友会是谁啊？打通谁的电话来跟他一起玩这个游戏。我们新鲜改版的白给100块，现金重新累积到了100，昨天送了700出去。 对，大放血了。还记得我们的游戏规则吗？正问反答。 对，现在就是带着一些心痛的感觉开始我们新一期新轮的游戏了。60秒钟之后啊，就一分钟之后我们来打通电话。 大家好，我是歌华有限的赵飞，歌华业务缴费不用愁，电子渠道解您忧。下面我来介绍3种非常方便的缴费方式。方式一，打开电视，进入交互主页，选择营业厅栏目，可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及相关活动的阅览。方式二，打开微信钱包，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方式三，打开支付宝，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除以上3种方式，歌华有线网上营业厅、歌华有线官方微信公众号也都开通了缴费功能。你也可以利用银行的网银、银行营业厅的缴费终端进行歌华有线费用的缴纳。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歌华有线客服96196。 好，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白给100块，马上开始。现在呢，接入的这个朋友，我们看看他在哪里。Hello，Hello，Hello， 嗨嗨， 我是小耳朵， 小耳朵，好可爱的名字。 就是为什么每次让大家报名字的时候，说的跟自己的微信的名字都不一样？不是让我觉得好像是不是电话打错了，你知道吗？ 他叫 Gentleman， 但是是个女生啊 ，Gentle 后面是小曼的那个曼啊，对。小接着现在又换了一个名字叫小耳朵。小耳朵现在在哪儿听节目？ 我在清河。 在哪里？ 清河。 我差点听说香河。清河啊。 清河。 对啊，离我们这还有点距离。嗯。 喂。 哎，听到了。 哦，我不太听清你们说话，有点乱。 没事，没关系，我们就专注的来答题。现在我们这个游戏规则你知道了吗？对不对？我们这个正问反答，对，就是我们问题呢，你要这个正确答案，你要把它说成另外一个方向，然后说这个反话，明白吗？ 哦，明白。 还要再给你举个例子吗？ 就比如说，我是老白嘛，然后我就回答不是，就对了。 不对，你。 你是老白吗？ 我应该回答是。 对， 对吧？ 对，再说他自己。嗯， 对，我要比如说问你说，老白是真的很白吗？是因为长得很白才叫老白吗？你应该回答是。对，嗯，明白了啊，那我们开始了啊。我要先提醒你的是，我们的反应速度现在要降低啊，就是昨天我们说2秒，现在只有1秒钟时间，所以说如果你反应一慢的话，我们这边就要给你按这个失败来这个算了，所以一定要最快的这个速度来告诉我们答案，好吗？ 好的。 现在开始。第一题，毕加索是画家吗？ 不是。 东京塔是在巴黎吗？ 我没听清。 来，再来一遍，我们前面说一个题，来。 啊，第二题。 嗯。 东京塔是在巴黎吗？ 不是。 果然你今天跟我答的方式是一模一样。 今天我们因为在上节目之前开会，然后我还拿这个题考了一下， 热身了一下、 哎、对，热身了一下，他也是在这道题上面错了。你要问你说这个巴黎铁塔，埃菲尔铁塔是在巴黎，你要回答是、嗯、要回答不是、啊、 对 不 对, 对, 对啊 对，东京塔 是在巴黎吗？你觉得会是在巴黎吗？当然应该不是， 是， 所以你要正话反说，要说是，对不对 ？OK， 那错了，我们还要再打一个电话，再要接入我们备选的朋友。谢谢我们的小耳朵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祝你在2018年新的一年里面啊都能够一切顺利，好吗？ 谢谢， 加油，拜拜。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四任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四任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小耳朵啊，就这个 gentleman 刚才说还是有点感动， 嗯，其实他反应是算比较快的了， 嗯嗯，其实我们也很感动啊，对，就是在这样的冷的天气接通一位我们素未谋面的，有可能啊素未谋面的朋友，不管说最后能不能把这钱送给你，但是总希望大家能够在电波里面通话的时候会彼此带来一些温暖的感觉， 对、 啊、 通过这个电波传递一份温暖，传递一份快乐。 哎，那接下来一个朋友现在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请他来马上来跟我们来说话啊，希望他能够吸取刚才这个朋友他的经验教训啊，但是速度还是要保持。 已经接通了。 好了 ，Hello， 嗨， 哎，你好， 嗨，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田。 啊、哦，小田啊、哦，甜甜是吧？ 对。 对，叫甜甜的朋友，我看你的头像也非常的有意思，抱了一个大熊，这里面有个熊抱哈。然后呢，希望这个温暖的感觉能够在一年当中持续，希望你今天也能够加油， 谢谢 甜甜。准备好了吗？ 我稍微有点听不清。 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别激动，别激动啊，别激动，先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啊。好，我们的正问反答五道题已经准备好了。第一题，《论语》的作者是孔子吗？ 不是、啊。 对了。 第二题，甜心是贾乃亮的女儿吗？ 不是、啊。 第三题，《水浒传》里面的神行太保是戴宗吗？ 不是、啊。 第四题， 好厉害！ 林黛玉是贾宝玉的表妹吗？ 不是、啊。 卷帘大将是孙悟空吗？ 我没听清。 卷帘大将是孙悟空吗？ 是、啊。 哇！ 恭喜！ 喂喂，嗨。在的，恭喜你回答对了。 你怎么跟我的这个搭档一样，经常会说话之前先带一个哎，喂？ 不是，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真的是我接电话了吗？ 真的是你接电话，而且你答对了，你全部答对了。开心不开心？ 啊，太高兴了！ 来，有100的现金红包的截图，待会儿要发给我们好吗？ 啊，谢谢！ 恭喜甜甜，也公布一下我们预热题的正确答案。我们刚才说到的，提到那个文学大师是鲁迅吗？ 是的 啊，这个不用反着答了哈。好，恭喜恭喜你，然后也请你大声的告诉我，你正在收听到的电台是 娱乐最王牌。 好，谢谢， 下班快乐， 拜拜。是不是有点简单？ 我觉得也是，哎，就在他非常淡定的这个语气当中，我觉得明天我们应该加大一些难度了。 我觉得他表现的真的简直是那个好像都知道题一样， 对，好像就是在看着我们的题。 但是他真的不是托啊，嗯，这个让我不仅有点细思极恐，还是觉得我们的题太简单了啊。快乐和烟火那么像，怎么这样？明儿出难点。花香芥末那么呛，你不在的房间，只剩留言，好像日光灯不亮。我不想像这样，不想伤害，藏在黑里，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回忆一再重播，让痛苦重现。你曾说为什么不能够像别人一样，但现在说什么再不能够改变什么？我知道我的脾气差，我不懂得体谅，我掀开表面的自大，其实心里害怕一次次的争吵。我以为过了就好，没想到感情像是被燃烧，一次次消耗。如果早知如此，那又何必当初？但是有的人像我，就是笨得可以挡住。现在烧得体无完肤，我们却只能分开来哭。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 想回到过去，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让时间回到我们相遇之前。我每天晚上都闲，都在交友网站留言，为了填补空虚，我只好到处留言，付出了不少时间，却像被贩卖机之前。认识你之前，我不断暗中心整理，直到遇见你，我每天上前等你，从此我和你光用念面深处可以享受甜蜜，不用 my VIP。 到了后来我只想到我自己，说得明白就是我是自私自利的，直到你离开我责备我自己，要是你就不会想我的还自己。其实我想回到过去，不想有过程没结果，就像有如果没得奖，我很想把一切和你分享。我打开音响听着歌也爱上，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 这首歌想让你听见，但是又怕你听见。在一起之后我忘了很多事，但是分开之后我发现我常常跑，在一起之前我们常去的那间麦当劳。 知道爱情不像电影前段有力，它像连续剧的生活充满琐碎时而脱戏，常常人边看边骂，但我一直待在三里，可不可以找你一起演 电影？你要被当 编剧，任务如此艰巨，感情要慢慢铺成剧情才能合理顺利。虽然上一档分离让我们再演一档清戏，我保证认真用心演不到，别太尬戏。 So give me Just give me 演好单身的机会，我这次一定不会再让你伤心掉眼泪。 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 KUSOUL 周杰伦， 哎，周董有一首歌叫《回到过去》，这首歌呢，就是有个把歌曲呢跟他们的这个 rap 呢做了一些链接啊。 对，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蛋宝的《回到过去》，应该叫《回到》哈。因为听到他们歌，我就会觉得不自觉的饿了，名字就很饿。 对，里面还提到了某快餐。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王牌关注。这也是今天除了晒大家的各种截图、什么账单和关键词之外，也有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关注的一件事。 王牌关注， 今天下午啊、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在发那个各种照片了。就是湖南卫视的2018年的歌手节目已经开录了，汪峰是亮相了彩排的现场，还带着还有这个章子怡带着女儿来探班。章子怡还据说还给了汪峰提了建议 啊， 建议是什么？ 演员 唱的真挚一点 啊、哦，就是表现的稍微真诚一点。 哎，就是哎，除了唱歌之外，是不是能够表情再真挚一些？ 哦， 要加入这个表演的能力啊。当然这个不好说，他最后会怎么呈现？但是呢，歌手这个节目在延续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可能有些观众会有一些审美的疲劳。 对，但是每一季都会挖掘出一些新的被泯没的或者说被低估的歌手，比如说迪玛希、赵雷、 对 杜丽莎。 对，但是讲真，在前几季的时候我还真是觉得有点疲劳，审美疲劳。就是没有什么让我兴奋的一些点，是觉得哎，这一季我可以好的去关注一下。而且去年我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还专门为歌手节目自己做了自媒体的这个白丝歌手这个互动啊视频的节目，小视频的节目。那今年其实可能考虑也会再继续的制作。那 面对观众的审美疲劳，总导演洪涛他是如何去拯救节目的颓势呢？今年的这个首发阵容，我下午看了之后，我觉得还挺让我兴奋的。 为什么？因为出现了一些怎么说新生态的实力 来 唱将。 我们来公布答案吧。现在目前可以确定的首发阵容有 汪峰、张韶涵还有盖。 哎，这是吧？说到盖，我觉得哎呀，这也来过我们的节目的好朋友，所以我也觉得很开心，他能够去歌手展现一下他自己，除了在这个说唱方面，其他方面的这个音乐才华。 还有李圣杰、张天，还有李晓东。 还有一位，这应该是在整个名单当中最让人期待的一位了。是来自欧美的实力超群，可以说是来势汹汹的歌手，他就是 SAG。 对。此前呼声比较高，像薛之谦和华晨宇呢是确认补位，这也让人很多人会觉得很期待。如果有观众还不熟悉，或者有听众还不熟悉这个JCJ 这个名字的话呢，可能你会记得吴莫愁其实当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盲选的歌曲呢就是翻唱他的，对不对？ We don't need your money, money, money, press tag. OK, Coconut Man.是来自 JCG 的 Price Tag， 怎么了？突然之间 没有，我刚才就是开话筒先示意艾科，我说可以开始说话了，没有想到突然开麦就开始 many many， 是觉得自己的账单还不够多，是不是？ 不是，刚花完钱之后就觉得说应该强调一下 money money 这个事儿。 哎，好了，继续吧，来继续介绍一下他，对， 他呢可能是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是来自英国的一位歌手，1988年出生。他的唱功和长相呢，有人说和年龄相比显得成熟了很多，而且他毕业于伦敦表演艺术学院，多次获国全英音乐奖和格莱美的提名，所以在这一次的歌手当中呢，可以说是带来了很多欧美歌手和华语乐坛一次正面的对决。 不过他如果一直表演英文歌的话，估计中国观众会觉得有些距离吧，你不能一直会有一个我唱英文歌，如果第一次 露面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哇哦，如果一直唱的话，可能会觉得嗯，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观众的投票的制度，不过呢，如果真来的话，可能会通过这个节目也大大提升他在中国的一个人气。所以说无论结果怎么样，我觉得已经是提前锁定了明年各大卫视跨年演唱会的一个表演的邀请啊，这对他个人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儿，对不对？嗯， 另外呢，除了 Jessie J 还有盖、汪峰、张韶涵还有李圣杰、嗯、还有几个名字估计你很多人都不太熟悉。 前面那几个你期待谁 啊？盖， 我除了盖之外，我觉得更期待一下李圣杰，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唱情歌的一把好手。那些歌，哎呀，好吧，我们先期待着。还有你刚才说不熟悉的一个女生叫 张天 ，对对，这个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个是我比较关注的， 嗯， 他叫李丰毅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名字，你说啊，呼，就是谁？其实呢，如果你很早啊。完了又暴露年龄，很早听这个校园民谣，就是老狼啊、玉东啊他们那一波人，在那个时候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在那个时代他的名字叫李晓东，当时曾经做过一首歌叫做什么呢，叫做冬季校园，然后呢当时那首歌还收录在那个专辑里面，还是挺有名的，后来很多人翻唱，包括老狼也唱过，然后呢小柯也唱过，他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啊，后来一直做幕后，给谭维维和集结这些歌手做过专辑。 我亲爱的兄弟，陪我逛逛这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我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几个爱情诗人，几个流浪歌手，几个校门口的酒馆里经常有人大声哭泣，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仓皇离去。 这个版本觉得不是最佳的版本吧，原版的更清纯一些，好吧，就是这个小柯翻唱的这个李晓东的这个冬季校园，你听过这首歌吗？ 没有。 所以我说真的是有年代指数了哈。好了，马上回来，我们听听李晓东他自己的声音怎么样。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刚才是冬季校园，是小柯的翻唱，接下来我们来听李晓东自己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听听你的声音，我们听一小段吧。 我听听你的声音，你心里的那个跳动，那稀松平常的一些点点滴滴，在此刻加深，让我看看你的眼睛，在你的额头轻轻吻着，这虽然是最平常的一个举动，再一次也不厌，是谁令我心跳加速？当我拥抱着你，那一丝一丝心里的悸动，你应该能感觉到。是谁令我心跳加速？当我拥抱着你，

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在这个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个相对走心的六点半之后的时间，有那么一首歌让大家呢安静的来听一听别人的故事，而我们自己呢会变成 偷故事的人。 对，不好意思了，要偷来你们的故事，在电台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偷故事的人就是分享音乐当中的那些故事，唱给我听。他说， 我是安徽人，高考填志愿，我一本，我女朋友二本，为了能和她在一起，我降分到了二本，和她一起来到成都，不管选择有没有错，至少我不后悔。我现在喜欢上这个城市了，真的很喜欢，我不是老成都，也没有那种情怀，但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面总会有一小块地方被触动。五年了，我和她很好。 围栏森林，他又说， 11年前我和他一起在成都念大学，7年前大学毕业之前含泪分手了，而在5年之前我们又各自匆匆有了自己的家，2年前在5年没有互相联系的情况下，各自又都结束了彼此失败的婚姻，1年以前我再次遇到了他，毫不犹豫地再一次抓紧了他的手，我再也不要放弃他了。还有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要结婚了。成都留下了我们最好的爱情。这首歌里面有无数人的故事，这首歌是赵雷的《 成都》。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音乐素描。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舍得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9月，回忆是思念的愁，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 甚至带动了整个成都的旅游业，我觉得是赵雷的成都。而且有听友提到这是他2017年度的这个关键歌啊，听了很多遍，光听我们节目就放过很多遍了。这就是我们的音乐素描，我们化身偷故事的人，来看看在歌里面背后的那些感人的故事。 不知道某一个深夜的时候有没有听着这首歌黯然流泪呢？ 对，很多人说这个下班的路上欢乐啊，要开心啊，但是也可以有这样一个走心的6:30的时间嘛，对不对？好吧，接下来是主播私房歌了。 主播私房歌， 我们依次来推荐好歌。这个习惯从2017年一直保留了保留到2018年哈，我们继续好吗？ 我先来推荐吧。 好，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呢，单纯是因为喜欢，但是又很小众，所以呢就想分享给大家听，听听我这种比较奇怪的音乐品味啊。这首来自 TZ Back 叫做 You Will See 的一首歌。他们呢是一个台湾的独立乐团，但是唱腔完全听不到那种嗲声嗲气，来听一下啊。 对，你知道这首歌有多长时间吗？整首歌的时间差不多6分多钟的时间，所以你是想少让我放一首歌还是怎么样？不管怎么说，我们还先来听听看你推荐的这首歌吧。 我看着站在远方的你，依然如此美好如往昔。But you know， 有些话就是不能明说。 Gary 他说听完一天觉得听完了以后觉得这一天的疲惫啊，就是都一扫而空啊，觉得很轻松一些，觉得挺不错的这首歌。 这就是想我想要到的结果。 对啊，就是一首歌呢，总归会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受众啊。我觉得这就算知音啊。这首歌应该喜欢的人不少，包括呢有这个叫 Karen 凯凯凯是吧？这个名字该怎么念你？ 他说这歌貌似出现过， 推荐过，那可能是之前有别人推荐过吧，不记得了。 这歌确实我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放过一次，但是呢，没有想在2018年隆重的去推荐一下，作为主播私房歌。 所以说，跟大家听我们节目听得多仔细啊， 好认真。 有时候我觉得有点遗憾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听广播节目的时候没有办法像看电视啊、看网络的这个视频的综艺啊，可以从头看到尾。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在路上大概听多长时间，我就能听多久。 对， 如果只听到我们主播私房歌的朋友，大家可能大概不会想到说我们之前前一个小时节目是什么风格，或者说连我们白给100块，不会都没有听过吧？ 对， 是吧？ 碎片化的时候听。 对， 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刚才留言说，从我们的广播一开始的时候5点钟一直到7点钟，我们主播私房歌结束，他刚刚到家 啊， 时间刚刚好， 哎， 有点远呢、哦。 对，如果能够从这个节目一开始听到最后呢，真的是亲人，真的亲人和你们亲人啊。我来推荐我今天的这首歌，其实我把它换掉了，我本来要推荐的是另外一首，这首可以往后搁一搁，我觉得同样其实是这种都很擅长唱情歌的，只不过。本来我原本选的这一首呢，可能知名度更低一点点啊，就是可能听过的也不一定记得。但现在要播的这首歌，那真的是大众情歌，你会听到很多在 KTV 里面，大家去一块儿跟朋友 K 歌的时候，有男生默默的把麦拿起来，然后唱这么一首啊。至少我是，这么去感知的。 送给某一个人。 对，刚好他的名字又出现在了这一季啊最新一季的歌手的这个节目的名单当中。我突然想说，哦，他真的是一个特别会唱情歌的人，他是李圣杰。推荐理由非常的简单，因为他的名字得有个杰字。 听这个歌突然想喝咖啡了、 哎，好吧，听听看，李圣杰，这应该算是他的成名曲《痴心绝对》，主播私房歌。 想用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都守着伤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我还傻傻 说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爱上你的一切，你又何肯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 忍不住跟着唱了几句。如果是在这个跟朋友们在 KTV K 这首歌的话，唱到最后我会发现每一个人他们都会离开这个现场。怎么你以为是要每个人都滴下掉下眼泪吗？ 对呀、啊，你有很多朋友产生了共鸣。 对， 就有人说好久没有听这歌了，突然听感觉特别亲切。 对，就是一首记忆中的老歌。嗯，好吧，这个主播私房歌呢，不代表我精心挑选的，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想法啊。那接下来你要推荐的这首歌 啊，这首歌呢有来头。 对， 因为昨天晚上我又重温了一遍苏菲玛索当年演的那部电影，叫做《初吻》。 嗯，是初吻还是初恋啊？初吻。 对，嗯，所以这首歌曲也是其中的主题曲。Reality， 对，你非要让我在上直播的时候想到他的脸吗？就是 十八岁的面庞， 他那个时候的样子。对，或者说其实这首歌是特别适合你，不是你自己戴着耳机，你一定要和一个人就是一起来分享、两个人一人戴一边的耳机、 那个画面非常好。 对， 所以呢这首歌曲也是代表一个美好的祈愿，希望大家能够在2018年找到属于自己的另外一半，找到一个懂你的人。 好，主播私房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艾克来推荐的这首歌，叫做 《未来一天》。 Let you by surprise, I 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me. 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还有一首我要推荐的歌曲哈、啊，我说今天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发来跟我一样的那个 关键词，让我觉得哎，什么情况啊？那其实你干嘛要冷笑呢？ 有人已经猜到了。 对，好吧，谢谢你们。这个词我就不公布了。 对，不管大家今天发来的这个关键词有很多啊，不管大家都发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收到什么没给我们晒出来的，希望在2018年，大家都是收到的那个词叫做值得。 嗯， 做什么事都是值得的，这个很重要。 对。很暖，很想就是抱抱的一首歌啊！刚才有人说哈、啊，包括刚关注我们的甜梦梦梦，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时间，其实就是在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这个5点钟到7点钟。另外呢，关注一下我们的线下啊，这个包括我们线上的互动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来听一首有可能你没有听过的歌，陈玉欣。这个歌手呢，发片没有那么几张。后来呢就没有其他更多的音乐作品了，但是有一首歌是他翻唱的作品啊，那个原版的歌曲好像叫 Only You。 对， 你来听到只要你想起我。 让我们往开心一点，别把故事扯远，现在今天让我们笑大声一点，我在你的身边，现在有 微信的这个编辑非常的靠谱啊，他也会把每天我们的歌单呢尽量啊就是齐全的会放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上面，所以说如果你对某一首歌曲感兴趣的话，可以晚些时候，尽量的晚些时候到微信的公众账号白洁 FM 去查询输入日期，比如说0103，或者在下拉菜单都可以找到啊。哎，谢谢大家的收听，我帮你接。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他是艾克， 他是白洁。 嗯，明天见。好，拜拜。 小心你忘了我，只要你能快乐，无所谓。让我们更勇敢一点，在各自的明天，现在准备。让我们别大方一点，接受所有改变，现在想 2月2日前至北京银泰中心101北京国贸商城乔福芳草地丰台科技园万达凯德精品逢周五民生信用卡指定商户扫码付最高减100，登录民生信用卡全民生活 APP 了解详情。 不看别人脸色，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其实很简单。世界茶饮开家自己的奶茶店， 世界茶饮来自台湾，省心经营，用心鲜萃，一杯好奶茶，世界茶饮加。